最后我们再看物理数据模型。物理数据模型用于在最底层及物理层上描述数据，与逻辑数据模型不同，实际使用中的物理数据模型是比较少的。常用的两种物理数据模型是一致化模型和框架催出模型。物理数据模型同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具体实现有关，我们这门课程会对这部分的内容进行深入的讨论。